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626，星期二。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规划师吴科。吴科，你好。 大家好，我是吴科。 哎，吴科，这个跟打了鸡血一样，尽管中午还没有吃饭，一开场就这么有底气啊！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新员工培训。你是不是经常给新员工做培训呢？ 啊，这倒是经常去 啊 啊，经常是请那个他们培训部嘛，然后请外脑，然后去给他们的新员工做这种叫我们一般做的叫职业角色转变这样一个培训。 有时候我们在网上看了一些搞笑的视频啊，一些员工培训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好，要，能，我很好。 这个你看那个每天早上起来，一般什么中介的门口，对，房地产中介门口，还有那个美发馆的门口，还带着做操。都是这个。 其实这也是一种日常的培训，对不对？ 算。 那么今年毕业的大学生陆陆续续就应该进入工作岗位了，那么他们在进入岗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新员工培训。 没错，或者你说先认人也是对的。 先到人事把工牌领了。 对，先把出入门卡先领了。 好，那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吴科来聊一聊新员工培训啊。那么说到新员工培训，确实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公司啊，然后不同的这个业务口线，可能在培训的内容上呢有大同有小异，或者是有大异有小同。我们先来听一段电视剧的录音啊，这是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士兵突击》。那么在这段录音当中呢，他迎来的是一位新兵啊，新兵入伍也算是新员工吧。我们来看看钢七连的这个特殊的新兵的培训仪式。 将军、列兵，要从这钢 员都有权利让他记住钢铁脸的前辈。 我会要求他记住钢铁脸的前辈，我更会记住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马永帅 到， 现在给我们一起背诵这首舞曲的灵歌，会唱这首歌曲的前辈都已经光荣地牺牲了。现在只剩下钢铁脸的士兵在背诵这首歌曲，我们希望，我们希望你能，希望你能听见铁道喉咙里喉咙的歌声。 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士兵突击当中一段让人热血沸腾的片段啊，就是新兵马小帅入伍的时候呢接受的这个新兵培训啊。那看完这段电视剧的朋友，我相信应该啊此刻再听到再重温啊还会有当时激动的这种感觉。那么我想问吴克啊，这是部队的这种新兵入伍的培训仪式之一啊，那结合到现在的公司来说的话，你觉得有哪些是相同的地方？ 它其实就是两段嘛，一段企业文化的融合，还有一段是就是工作热情的提升，主要是达到这两个目的。 企业文化啊，什么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钢铁连的历史，对不对？钢铁连有哪些杰出的我们的前辈，或者说我们公司的历史，我们公司有哪些优秀的员工，他们创造了什么样的辉煌的业绩， 就是我们虽然没写的那个员工手册里的，但是你得守的规矩，这个企业文化。 好，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热情嘛，因为你像这个就是军队的这种宣言也好，或者说他这种仪式也好，会让人产生仪式感，仪式感会产生责任感，责任感会产生你的工作的训练的动力 啊， 对吧？你这个所有的员工，其实所有的企业其实都怕，比如说给你5000块钱也好，给你10000块钱也好，你就卡着这个下线干活，他都怕这个。他希望你说有一个自主的一个驱动力，你会主动的去找一些工作。所以我们那个培训里的经常见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要有主人翁精神，要以企业为家，就是把你这当你自己买卖，你主动一点。大概都是这意思。 都是这意思哈。 对。 那我们听完，没有在现场或者说没有参与这样的培训都觉得热血沸腾，那换句话说，这样的培训短时间内还是有效果的，至少在刚开始那一段时间哈，还是会让人有一种集体感的，就像刚才你所说的仪式感的啊。 对， 但是培训不能仅仅是天天喊口号。 对， 天天你是啊我们公司第多少名员工，我是公司第5000名员工，不能天天这样。所以说新员工培训还应该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包括就是不同企业不同组织他们的培训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我们请吴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名人堂。名人堂是比较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就是在 MBA 课上其实也当案例讲过，就是有些企业他会把以前做过特别大贡献的员工，他会就好像那个革命先烈似的，他会弄一个相框，然后放在这个墙上，他做一个荣誉墙，这个荣誉墙上就都是为我们企业做过特别多贡献的，然后做了就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名誉的人，是名誉的人啊。像那个暴雪，很多咱们听众朋友可能爱玩游戏，就做游戏那个暴雪，他们也很有意思，他们是每年然后会选一个人在那个年会上送他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他们公司按照游戏里头的人物做的一个等人身高的一个武器啊，就非常酷炫非常中二的那种东西，这个东西你市面上没得买，而且每年他们只做一件，你说值钱不值钱？不值钱，但你说有没有荣誉感？是特别棒。 给谁？ 就是给他们每年选出优秀员工就一个。就一个，就非就这种用一种仪式感荣誉感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他们用的方法就是请那个一线的员工 一线的优秀员工在这个年会的时候，主席台上，主席台上给他放一个座，然后跟那个董事长们跟那个大头们然后坐在一起，然后给下头人一看，说你努力你也可以坐在上面。哎，这个就是荣誉嘛，赋予荣誉。 好，刚才你说的呢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对， 我手里也有一些资料啊，就是说新员工培训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有三大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认同企业的文化，还有第二个，明确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怎么不断的学习成长。第三个就是明晰自己的发展路径，围绕公司发展战略树立职业发展目标。那与此相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有一些培训调查啊，发现咱们国家10个行业的上百家企业，有30%的企业根本不提供任何的员工培训，有17%的企业只为员工提供最简单的入职培训。而在员工的满意度调查当中，员工对入职培训的不满意高达61%。还有统计认为，国内有近80%的企业没有对新员工进行有效的培训，往往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行政步骤。吴克，你怎么来看待？ 费钱没效果。你比如说有30%的企业说他没有入岗培训，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啊，因为很多的工作他没有一个岗前培训的这样仪式，就是有仪式的岗前培训，因为他可能做的是非常简单的工作，比如说电话销售。那很多的电话销售据我所知他是没有这个培训的，因为在他的上级看来，这不就是一个打电话的一个事儿吗？非常的简单，他会可能就给你一张纸，那张纸上写着你要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的话术嘛，就完了，就没有别的。那你要说严格的说起来，其实这个步骤确实算是岗前培训，就这个你要打电话，你按照这张纸上说，不到1分钟的时间，其实岗前培训做完了。但因为它没有仪式感，所以绝大多数人就会认为，那其实我没有接受岗前培训 啊。你看哈，有人采访过一家世界500强中国公司人力资源的经理，他说，对企业来说，新员工未来选择如何在企业中表现，决定自己是否在企业长期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最初进入企业的一段时间内的经历和感受。在此期间，新员工感受到的企业价值理念、管理方式将会直接影响新员工在工作当中的态度、绩效和行为，而这些因素和新员工入职培训的效果关系密切。回到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一反例。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岗前就是新员工培训的时候，比重过大的是那个就企业文化这一块。比重过大不是说不需要啊，而是过大。然后你言必提企业文化，但是呢你的真正的赏罚机制又跟不上。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你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天天喊这个比较空的那种企业文化，这个就比较招人讨厌。这种情况你不是说有61%的人不满意吗？不满意的实际上是这点，因为你只宣传企业文化让员工接受，但你又不提供这种相应的奖惩机制，相当于在立场上跟我们接受培训的员工立场是相对的。那因为我在做的工作就是我们做的是第三步的工作，就是激发他的内驱力，所以这部分的培训一般来说企业会找一个外脑，就是我们这样的第三方培训师来做，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能跟那个员工的立场相吻合，而不是完全站在企业立场上。 对，吴克，你给什么样的机构做过培训？ 大一点的国家电网，然后小一点的一些互联网的教育旅游公司或者是一些留学机构，他们也会做。有技巧，有工作技术型的，有这种叫角色转变的思路型的。 当你在讲的时候，下面的新员工是什么样的反应？ 他们新员工的话，因为我讲的内容比较轻松啊，所以他们就还好，大家都听着比较开心，然后就会跟我讨论一些也没说讨论嘛，就主要是吐槽。 比如说呢，都聊了什么呀？ 比如说我做新员工嘛，我就说那个这个新员工的角色转变，我就想说大家从这个大学生 那变成企业员工了，那你们为什么来上班的？他特别起，为了钱，那特别起啊。然后我说，那你们现在有什么困难？没钱，非常简单的，他们也没有想很复杂的东西。然后，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企业文化的培训也会刻意的回避这个，就是钱的这部分的内容，所以就会导致，因为我会问他们讲说，你们之前的培训是什么啊？会讲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还记得哪些？其实很多人过了一天就忘了，差不多。 那你为什么会跟他们谈到钱呢？待遇？ 因为这是他的目的啊。 嗯， 如果你不满足他的基本需要的话，你后边说的其他所有东西都是空中楼阁。 后面你又说了什么呢？ 后面我讲的就是说，这个人的个人职业发展，就是钱是怎么到自己兜里的，我把这个逻辑给他捋清楚，然后人跟企业它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什么情况下你能够就是如你所望的说升职加薪，那这个一般来说他们会比较 爱听， 就比较爱听，因为这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嘛。 嗯，好，我这手里啊有一家著名的企业，他们的这个员工培训的流程哈，报到当天有11项，比如说欢迎入职、指引更衣箱、洗手间的地点，这都很基础的。 嗯， 食堂的位置啊，还有呢就是进出厂区门卫检查制度，参观工作地点，介绍作息和考勤制度，本部门工作介绍，引荐部门同事，介绍安全流程，安全设备的使用，然后引导新员工开始工作，介绍工作流程，提醒他在有问题需要帮助时可以找到的求助的人员，这第一天啊，这是一个制造性的企业的培训。第一天之后还会介绍什么呢？薪酬体系，还有就是你要开车来的话停哪儿，不舒服了到哪里去看病啊，公司有什么样的医疗卫生设施， 这都是解决它的基本的 对 基本问题、啊、 还会进一步明确安全规程，看这是重复了啊。嗯，深入介绍本部门各职位间的合作关系， 那这个很重要 啊。还有下班前检查他的绩效讲评并且答疑啊。前两周还会重复一些内容，比如说介绍公司的福利待遇，介绍投诉及合理化建议的渠道，就是让你还有申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 检查工作习惯是否有违安全要求，你看这是第三点，强调安全， 制造业安全太重要了。 继续检查讲评和指导他的工作，就是有点辅导你啊，叫做什么扶上马送一程 啊， 这感觉就是不停的呵护你，首先别出事儿啊、 嗯、 啊，安全很重要啊。另外呢就是我告诉你好好干啊，怎么干啊。第三呢就是有问题了你找谁，对不 对, 对啊。此外告诉你能挣多少钱， 你觉不觉得这特别像那个你新下一款手机游戏那个全程教程， 嗯，就知道你怎么在这个厂区里打怪， 对，所有 打怪是吧， 所有的功能都告诉你，然后所有的流程都告诉你、 嗯、 带着你走一遍，然后也可能还会一开始给你点小钻石，告诉你怎么充值什么，怎么垫墙，对，告诉你、嗯、让你体验一把， 是， 其实就这个思路嘛，就这个思路、 嗯、 让你把你日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先走一遍， 嗯， 然后你可能会问到的一些基础问题先提前给你解决。 对，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朋友的抱怨，说我到公司了这儿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这其实都是新员工培训的时候没有做规范所产生的后遗症啊。 嗯， 当然有一些地方会发一本书，那本书呢叫新员工手册也好，或者说叫什么什么公司啊这个入职指南也好等等吧，这里面就会详细的介绍公司的各种体系，比如说薪酬福利啊，比如说这个后勤呐、啊，啊，比如说你的工作的这个流程啊等等，包括业务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环节，在上面都会有详细的指引，就跟说明书一样。 这其实就属于我们一个岗位的工作的技术和基本的工作知识的一个培训。 但实话说，如果公司要做到这一步，确实挺耗钱的，而且这其实是公司多少年管理积累出来的一个精华。 没错， 对吧？ 而且这段时间的话，你不但要有一个专业人带领他们，而且其实这些人就是被培训的，这些人一般是带薪培训，就是他零价值创造，但是他又就是要耗费你的这个人力， 嗯， 啊，现有人力。 对，从新员工的角度来说，应该来怎么看待公司给予他们的培训？ 应该怎么看待这个 所谓的你所谓的应该是个什么概念？站谁的立场上？ 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站自己的立场上，那肯定老板现在给你说明白所有的事儿，都是为了让你以后更好的干活嘛， 嗯， 对吧？但是你个人干活的话，本身没什么毛病，因为就算是你未来想跳槽，你肯定要把现有的工作整个的摸明白，并且在现有的岗位上做出成绩， 嗯， 你下一步别管是跳槽也好，还是内部晋升也好，你才有业绩，有东西，有作品拿去说，争取你的权利嘛。 嗯，我同意吴科所说的这观点，就是作为新员工来说，你接受完培训，首先应该知道是怎么做不出错。 对， 就像刚才所说的安全的问题，对吧？这是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和马虎的地方。 你所有的功劳，一个安全问题全给你否了，因为安全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另外就是怎么做符合公司的流程和规范，不会因为你不明白培训的时候不认真，最后呢导致的是其他的一些同事的工作有影响，或者是整个部门的工作产生 影响。就是别给自己，别给你的同事，别给你的领导找麻烦。 嗯， 其实遵守规则就是为了不找麻烦。 对，当然换句话说，有些公司并没有这样的培训，所以说很多员工的工作也都是摸索着来。 嗯， 其实说到这个新员工的这个培训，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内容啊，从公司老板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当然希望这个员工呢是既认同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嗯， 又有归属感，同时呢还能够非常卖力的干活，还能够出活，对不对？ 对。 但是我想总要有一个先后次序吧。对于公司的这个文化的认同不是一天两天的，他可能他在这里面待的时间越长，他出的成绩越多，他跟这些同事们的关系处得越好，相应的这种认同感也就会越多， 就是凝聚力嘛。 一开始的时候你要让他对公司有多大的认同，他嘴上是说，心里 对，就是第一天做完那个企业文化的培训，第二天基本上忘上 了，是吧？ 对 对，所以核心的是要让他怎么快速的上手，是吧？正确的做好该做的事情， 有一个正面反馈很重要。 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谈到的这个新兵入伍啊，其实新兵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入伍的这个培训啊，那只是一个仪式，还有三个月的新兵集训呢， 对 吧？那 很多人熬不过去， 对吧？我们刚才听到那个呢是参加完新兵集训之后下连队了，这马小帅不是分到这个钢七连了吗？ 对， 他在来到钢七连之前，他有三个月的业务培训。那同样在公司当中，这种业务培训对于员工今后的工作来说，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就是实习或者叫试用期。 嗯，你会不会打枪？你会不会卧倒？对吧？你会不会这个修枪？子弹这个卡壳了怎么办？ 还有一个，你这人是不是守规矩？会不会给别人找麻烦？ 对吧？关键时刻，你是跑啊，你还是掩护啊，你还是找别的方式，对吧？那这种业务方面的培训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队友和你的公司的。 业务培训最重要嘛，一般的新员工培训 90% 的比重会放在业务的技能上面。 嗯， 因为这个也是确实是你说别的都是虚的，你干好活是真的嘛。 嗯，但有一些公司他们是叫做什么呢，叫做以战代训，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就是，虽然不是部队啊，战斗的战，训练的训，叫以战代训。 您这种公司就是淘汰率会比较高。 嗯， 你以战代训也是这样嘛？我3000个人参加培训，对吧？就是以战代训嘛，直接拉上前线打，最后剩800个人，剩2000多都死掉了嘛，活下来就是好样的。 嗯， 那这是以战代训嘛？ 你怎么来看待这种风格狼性文化的风格？ 这不是狼性文化，这其实就是说， 这是华为公司的一个培训体系， 就是他的这种培训体系，就是他因为首先一个他本身淘汰率很高，并且他不在意这个淘汰率才能去做这件事情。至于说你给他起一个名叫狼性文化或者叫什么样的文化，这个其实我认为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嗯 嗯，因为叫什么名字其实我们就是赋予它意义嘛，因为它本质上实际上就是我直接让你上手，我不是给你采用模拟的方式让你进行就是这种培训，我是直接真刀真枪的让你上战场。那这种情况下能撑得下来你就撑下来，能撑不下来就撑不下来。 这种培训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劣势？ 好处是我们不需要做那么多的什么360度环测之类的东西，因为你活下来你就是好样的，就我不需要再说做什么各种指标啊，再找一些人给你做什么评估啊什么的，不需要啊。二一个好处呢就是大浪淘沙嘛， 打浪淘沙嘛，你留下来的人浮于事的可能性不高。 劣势呢？ 啊，你就是你得有，就是3000个人剩800个人，你也先招3000个人来过来撑着，对，人头得够多才行。这不就是海选嘛？其实就是， 嗯， 那海选的成本会比较高。 嗯，所以就是说，劣势，换句话说，就是对公司的要求是你要有这个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这个招聘和培训。 对，你组织要足够大。 嗯。 然后你的这是专门专人去做这个，你要一整套的流程。 对，你不能是一小卖部是吧，就招2个人，好，先招来100个人，好，以战代训吧，看谁出的业绩多，那这就成一个什么骗子公司了是吧，你好，你把我们骗来是不是，然后呢看谁出的活多，实际上是让我们在这当廉价劳动力。 不，这个其实这种方法、啊、有一个什么好处，它的实际成本其实是不见得比那个专业培训成本低。 嗯， 因为来这人就是干活，你就这么说啊，你比如说你家里请一保姆，你家里请一保姆一定是以战代训，你不可能让他脱岗去参加培训，你一定是先啊，先生中午先做顿饭吧，好吃不好吃先尝尝，对吧，那就是这样，就是他实际上先赶紧上岗。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哈，我们在这个毕业季也制作了很多期不同主题的节目，就是希望各位毕业生们啊，职场新人朋友们能够快速的进入角色，进入状态，发挥出你们最好的成绩来。这个考卷满分不一定是100分，不及格也不一定是60分，有很多种因素来影响大家。祝大家好运，我们即将进入广告，稍后见。 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轻雾转晴，偏南风3-4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气温比较高，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02，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规划师吴科。吴科您好。 大家好，我是吴科。 嗯，吴科经常给别人规划工作。 不给人规划啊，这你可对我们这个行业大大的误解了。 我开一个玩笑，能给大家规划一下工资吗？这位朋友想问一下，怎么快速涨工资，几年后别人挣的都比我多，为啥？ 快速涨工资简单啊，去申请出差，去那些闹战争的国家，出危险津贴 啊， 这最快， 就是一个小卖部打工的。 你去哪？伊拉克开小卖部啊？ 好吧，其实很多人都想就是把自己的工资提上去啊。 嗯， 那下面呢，我们要和吴科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涨工资和踢球有什么样的可比性吗？现在大家呢都在看世界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们身价非常高，是吧？ 对， 上1000万欧元， 哎， 几千万欧元， 没错。 那么我们可能一年就挣个几万、十来万，对吧？撑死了，再发点年终奖， 他有业绩嘛？他帮人家老板挣了那么多球票钱呢，对不对？ 可是人家的运动员他也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呀，对不对？凭什么他挣那么多呢？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挣那么多呀。啊，他也是一步一步提上来的呀， 不是因为你们花钱看他打比赛啊，所以他挣的就多啊。 那他一开始也是从不挣钱开始的嘛，对不对？ 对啊。 哎，他怎么就涨工资了呢？我们如果把自己比作一名球员的话，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才能够迅速涨工资呢？ 首先，你进大联赛，进最更高规格的大联赛。因为更高规格大联赛意味着你的受众群体越高。你比如说，这举例来说啊，为什么互联网的从业人员一般来说平均薪资会比较高，就是因为它的受众群大呀。 对吧？你服务你服务五千个人，跟你服务五千万人，那你的收入肯定是不一样的。 好，明白了啊，就是首先你要去本身给钱给的多的地方。这样的话你的工资涨得还比较快， 没错没错， 对吧？那本身给钱给的比较多的地方呢，从大面上来说也都 先看行业嘛， 会比较的辛苦一点，是吧？刚才吴科谈到这个互联网行业，那众所周知吧， 对， 反正 辛苦， 嗯， 因为你 轻松， 对，你服务量大呀， 就跟球员一样，你说球员辛不辛苦？ 那我不知道，我没当过。我觉得他们每天训练这东西看身体素质吧， 很枯燥啊， 是很枯燥， 也很辛苦啊。 那人说不定乐在其中呢。我们不能按辛苦不辛苦这事儿算。 对，那是另外一种理解了哈。 对， 总之他付出的体力 啊，他体力很大，那 还是很强的， 对 吧？ 而且他们的顶级球员，足球我没看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那个一个网上一个帖子，就说那个 NBA 足篮球球员，说你就看他们的脚。你因为你看他比赛都是看他鞋嘛，其实脱了鞋的脚，很多人的脚都是畸形发展，因为他的大负荷的运动量， 嗯 啊，很多的运动员其实所有的运动员身上都带点伤， 所以你意思是他们那个鞋都是定制的 啊？对，他们鞋真的要定制。 总结一下就是说，一去挣钱多的行业， 对； 第二呢，就是要非常努力的工作， 你付出的代价也很多， 嗯，还有哪些可比性啊？ 可比性，还有你那个 在具体的岗位上面， 球员跟我们这个上班的人啊，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他的成绩都是公开成绩， 嗯， 而我们上班很多的成绩，就是你做出来的成果是隐藏的，不是公开的。你看任何一个球员，你都可以在一个网站上，或者说一个公开信息，你去查，比如他持球多长时间，他进了多少个球，对吧？他打门柱多少次，你都能查得到。但是说你现在咱们随挑一个人，比如说香露，你这个之前你比如说你做节目多少次，这事儿有迹可查。但是你做节目之前的准备时间有多少小时，你这就是有这查吗？ 嗯，查不到。 这你查不到的，对吧？然后你 我都忘了。 你都忘了。然后你做节目的时候请了多少嘉宾，这些嘉宾覆盖到多少个领域，然后你整理这个，就是你去邀请嘉宾也好，或者说你管理嘉宾的时间也好，你做这些的工作成绩你有统计吗？ 嗯，我曾请过的嘉宾啊，应该能够组一个中超联赛了吧。这么多年了， 对， 是吧？嘉宾也可以打黑联赛了。 对，你有这个数据挺好的，但是你管理他们的，就是说你有哪些技术动作，你这个有记录吗？ 对，没有嘛。所以你说的是职场当中很多的成绩是隐性的，是吧？有一些是显性的，有一些是隐性的。 我们叫说你要想比如说把自己那个薪资提上去， 嗯， 你一定要有作品拿出来去跟人家谈， 嗯， 对吧？你谈价钱，说人家说你哪儿好啊，你得说得出来。我们就要把你的工作业绩要做作品化， 嗯， 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 好，作品化， 作品化， 或者说像球员这样，他 有公开数据， 他有数据是吧？他进了多少个球？ 对， 他打了多少次这个辅助的这个配合？ 哎， 是吧？ 你不能跑到老板说，我觉得我挺辛苦的，我觉得你应该给我升职，那你这个没有说服力啊。 哎，换句话说，其实球员的努力都在聚光灯下，都在摄影机的镜头下， 干得不好也一目了然，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所以说，人家挣这么多钱，那是该的。 应该的， 对吧？应该的啊。好，这就是说，让我们的工作像球员一样，能够被大家所认可，有一个标准啊，被大家所评价。 对。 那另外呢，我想说的是，还有一些事情呢，是需要借助于我们一些同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球队的其他的球员。 也是啊，你想业绩好，比如说你想说我今年我想得一个什么金靴奖啊或者之类的，您的队友都不传球给你，你拿什么得金靴啊？ 嗯， 是吧？你这个就是一个配合的问题了， 要做好这个团体协作的事情， 人际关系 嘛，啊， 你把那个同事都得罪光了，那你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嗯，还有就是教练， 哎，对，这叫关键角色。 是不是？ 对，组织是不是重视你，这很重要。 好，那怎么快速涨工资？看看世界杯吧。啊，或许这位朋友你能够找到答案。祝你好运。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 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13:09，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请吴科来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这都和新入职有关啊。这位朋友说，我是一名刚入职3个月的新员工，入职的时候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很多问题都不太懂。公司派我在外驻地，帮一名老员工一起做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啊，工作很累，我觉得年轻人累点是应该的，并且对这个行业不懂，就应该多学习。慢慢的发现，其实我觉得工作累啊，是因为老员工把大部分的工作都推给了我自己，然后每天他瞒着领导迟到早退，经常不来的。本来在外驻地工作就很辛苦，两个人也忙不过来，长此以往，我不免心生不满。有时候工作干不完呢，就会和这名老员工抱怨。这老员工啊，表面上安抚我，后来一一把我的不满和抱怨添油加醋的汇报给领导，说我太懒，不愿意干活，一直跟他抱怨。可明明是老员工一直在偷懒，不肯干活，不停地旷工啊。我作为新人，不愿向领导告发，没想到被他反咬一口。我刚参加工作，情商不高，平时啊比较实在老实，不愿背后说别人的不好。明明每天很辛苦的工作，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工作，到最后还被人陷害，让领导觉得我是不愿意吃苦、好吃懒做的人。心里真的很悲凉，对这个工作也很失望，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员工很有心计，我刚来的时候就把容易出问题的工作他就把容易出问题的工作都推到了我身上，自己只干一些容易出成绩、比较简单的事儿，很会跟领导邀功和打小报告，非常难伺候。刚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新员工嘛，处处对他小心翼翼、唯命是从。他呢就借我的名义把另一个不听他安排的一个同事赶走了。但是呢，他跟领导打小报告的内容是我们俩不和，一直打架，于是公司的人都认为是我和那个同事有问题。我真的很委屈，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领导一直觉得上一个同事是因为和我有矛盾才走的，而我自己还有很多方面没有办法取代老员工，还没有办法独当一面，自认为站在领导的角度，可能还是更加会相信老员工吧。请问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在梦里已经揍过了这名老员工1万次了，骂过他1万次了？现实生活当中该怎么办？ 我们现实生活中，我做的咨询案例很多人是这种情况 啊，不少呢。 他是去错地儿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公司有两种，就是它有两种大的风格啊，一种叫资源主导型，一种叫市场主导型。资源主导型就是谁能掌握上层谁说了算。市场主导型比如说典型互联网，就是它是市场主导型，就是你能做出业绩你说了算。那按我们这个案例里的说啊，就这个情况听起来它像是一个资源主导型，或者说它是一个权力结构。就是权力导向，权力导向的话，那当然是说他的那个老员工掌握了核心技能，而这个员工其实没有掌握，他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他没有掌握核心技能，他认为是说我把手头工作做好很重要，那他其实可能把重点搞错了，然后当然这个跟他的个人，就是个人的自我定位有关。那比如说我们这种情况太多了啊，比如说绝大多数大学生我了解的，他都是说更多的还是想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人说你是说你可以说啊你适合那种叫市场导向型的企业，但是他没办法啊，他比如说大公司啊大国企啊，一般因为大国企一般都是这种叫资源导向型嘛，掌握资源人很重要。那他进入了这种大国企，那他怎么办呢？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你希望自己一直在这个架构里边，并且你未来做到很高，那么你需要 就是学会的就是一，你不要跟这些人争竞，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专业人员，你要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展现给关键领导看。 所以他也说了嘛，我很多方面还没有办法取代老员工，不能够独当一面。 教一个简单方法啊，但是这个简单方法会比较繁琐。 要钱吗？ 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这送给大家的、啊。 你说吧， 也很重要，就是做工作报告。嗯，这个其实很多单位都要求，但是很多人都忽视。日报、月报、周报，这实际上做报告就是向你的领导说明你每天做了哪些工作，取得哪些成绩。 嗯，不要嫌领导烦啊。 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没有意义的过程。其实你做的工作好不好，得不得到领导重视，全在这里边体现。 关键时刻就会想到老打报告的这个人了。 哎，对，对，我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打小报告。这个是一个负面的词。 不是，你说的这个怎么让我想到了现在朋友圈里做微商的这些， 做 他就像天天在报告一样，来进了一款鞋，来这有一款代购的包， 所以 你一旦想买你就会想到他。 对，你想买你就会想到他。他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微商，实际上在个人营销这份一般都做得非常专业。 嗯， 你可以向他学习 啊，这是一个不要钱的妙招啊。 对，不要钱的妙招，对，你研究一下微商是怎么宣传自己的。 嗯，这是提高能力这块啊。 这其实就是个人品牌的塑造的能力。 嗯 啊，这个是我觉得不要做道德上的判断，说这种行为是好还是不好，就说你就说它有没有效果就行、 当然有一种报告他是不愿意打的，那叫做小报告。他在刚才的咨询当中也谈到了，我是新人，我不愿意向领导告发，另外呢我情商不高，比较实在啊，不愿意背后说别人的不好。哎，你怎么来看待他的这种想法？ 嗯，就是人善被人欺啊，所以你活该被欺负。 嗯，那应该反击啊。 对啊，所以要不然，所以你习惯了也可以啊。 嗯， 就是或者你忍着忍着然后就习惯了也可以，或者你就学会了怎么样打人报告。因为是这样啊，从他的领导的反应来看，不管是他的领导的能力问题，还是他的领导本身认可这种就是内部打小报告这种环境，总之他是这种文化环境或者说这种管理模式，要不然你适应这种管理模式，然后并且学会他里边的就这种所谓的底下的规则。 就是我的意思是，他要不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的更上一级的领导，而不是听这个老员工自己想怎么说怎么说。 当然需要了， 嗯， 当然需要了，因为，如果你真的把企业为家的话，像这种情况，它破坏内部团结的情况，你当然要进行上报了。 嗯，还是说，先忍辱负重一段时间，等自己羽翼丰满，羽翼丰满，独当一面的时候， 你独当不了一面，因为你上头永远有一个人卡着你上升的位置嘛。 嗯， 因为这个老员工他这样说的话，你所有的最后的功劳都会被老员工放在他自己的名下，所以最后的情况是这个老员工会羽翼丰满， 嗯， 而不是你会羽翼丰满，就别想那么好。 那每天的汇报要不要绕过老员工呢？ 你汇报不是绕过老员工，而是说老员工不是你的直属领导啊，你当然向你的直属领导汇报了。 嗯， 他现在他有问题是他认为老员工是他的直属领导。 哎，有点这个意思， 对吧？他是 因为还要跟他学嘛，有点这个师傅的意思。 他把这个角色搞错了。 嗯。 他把角色搞错了。 我们也谈到一个很关键的话题，就是老员工到底是不是老领导， 那就是两个概念， 是吧？老员工很可能是老领导，但不一定都是老领导。老领导那他和老员工， 不是你等会儿啊，领导跟老领导还不太一样。我们一般说老领导都快退休了， 就是老员工可能是个领导，是吧？ 他现在不是领导， 但是不一定是你的领导，或者你的领导不一定是你身边的这个老员工啊。所以就是可以在工作当中向老员工学习，也可以协助他做一些工作，但记住你不一定要向他汇报， 因为本质上是资源互换。 嗯， 你为他就是你帮他做一些事情，他有没有投桃报李？如果他没有的话，那你当然要中断这个交易行为。 嗯，好，其实吴科刚才说了，这种情况在新入职的员工当中还不在少数呢啊， 挺常见的，因为新人就不了解情况嘛，他会按照学校，特别是我们刚从大学毕业的，他会按学校的那种一十一、二十二的这种叫人人都是为你好的这种 文化环境去揣摩职场，但职场它本质上是一个资源互换的一个场所。 嗯， 资源互换这个很重要。 好，环境变了， 对， 身份也应该变了， 规则也变了。 祝你好运。 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那一句我爱你，永远想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些朋友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烦心事儿的纠结和困惑。这位朋友他说，我原来在正规企业做一线工人，虽然不是非常严格，但是安全做得非常好。后来很多原因不干了，过了半年我来到了一个私企，每天口头上说安全多么重要，但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而且还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我刚来这个公司啊，才半个月，还在试用期。总经理开过一次会，问过我们有什么想说的，我想说来着，可是我还是个新员工啊，我没吭声。我到底该不该说呢？该跟我的直系领导说，还是跟总经理说，还是我就是不该说？说还是不说，对他来说是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问题。他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员工， 一个看他什么部门，因为这事儿呢， 一线工人呢， 啊， 一线工人， 他没说，他不是现在来到一私企吗？ 那也是做一线工人，原来在一家大企业做一线工人， 一线工人呢有几种情况啊，一种呢就是说，那你安全问题，首先一个，我建议我原则上倾向是赶紧说， 嗯， 为什么呢？您要是一线工人，这安全问题涉及到你自己的生命安全问题啊， 嗯， 对吧？那你天天让你去那种就是特不安全的环境下，你自个儿不担心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其实这是以展现你的专业能力的机会。 在大企业干过， 对，我 是吧？我懂， 这是我相对于其他人，我个人的一个竞争优势。 你们这都不行啊！我跟你讲， 哎，对，没错，实际上就是你表现的越专业，你表现的越靠谱， 嗯， 则你获得信任和你获得更高岗位的概率就越高。 总经理，你别干了。 嗯，这总经理替代肯定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你看那个之前摩根大通就是有一个保安总监，就是在人家都就觉得他特别有病，然后。那个他们在双子楼上班， 嗯， 就塌了的那个、 哦、 啊，双子楼上班，然后就九十多层，没事儿他就是这人脑子有病，就认为就好像我们这个就大楼会被人开飞机撞一样，然后就天天就每隔几个月就让大家演习，我们现在飞机就被飞机撞了，我们大楼要倒了，你们就赶紧给我下楼，一二，就大家喊他，大家都觉得有病啊，直到911， 嗯， 然后这个人救出1800多个人， 嗯， 这就是。就是，所以这个人就直接就是在业界就被就封神了嘛，世界顶级的那个保安总监。 嗯、 然后就这个人到现在没有人能说我做的比他好，因为他救出1800多个人、 嗯，有业绩在那摆着， 有业绩在那摆着。对，然后你现在做这种安全的工作啊，就首先一个啊，我建议你，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你把你的意见汇报上去，采不采纳是你老板的事儿。 嗯， 但是你表现出了我有这方面的专业素养，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的业绩要作品化。 嗯， 你要上交一份报告，最好是纸质的，就是文字性的东西，发邮件也行，发那什么也行。但是说开会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这个点，开会的时候，因为你贸然说出来，有可能是，确实会得罪现在做安全事务的人，这确实有可能。 该怎么说？是个问题， 悄悄说， 嗯， 悄悄说，发邮件也好，发短信也好，或者你直接去总经理办公室敲门进都可以， 悄悄说，一定要说的专业， 对，一定要说的专业，你做一个稿子也好，或者你写一个纸质的一个发言稿都可以。 我觉得你把这个问题和你在这里面以后的职业安全， 对， 以及你今后的职业生涯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有动力让他做的专业。为啥呢？有一位企业家他跟我讲，他说他们是做零售业的嘛，然后在每一个门店里面哈，都要引入这个员工入股，这样的话让员工有积极性啊，但是你们得竞争，是吧？谁当店长啊，来竞争。他说这些学历不高的员工们竟然都做出了非常漂亮的 PPT 来 了。对， 你就想啊，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激励啊动力，以及他们是怎么完成的。同样放到您身上来说的话，我认为您，有刚才两个作为一个，垫底的话啊，一个是你的职业前途，一个是你的职业安全的话，你相信，我相信你一定会把这个报告提交的比较的专业。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也谢谢吴科，谢谢大家。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